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。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， 欢笑一起疯，越想住越感觉 I love you。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， 我是否是我 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送给你们十七岁。 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